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开启的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一起走进在莫斯科近日新开通的一条地铁新线。这里面呢，有一座充满了浓郁中国风格的地铁站——米丘林大街。为什么这座车站会有浓郁的中国元素呢？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要将视线转向阿富汗，眼下呢，阿富汗正值严冬时节，粮食不足严重困扰着该国民众的基本生存，而美国扣押阿富汗央行存在美国的70亿美元外汇储备，更是加剧了阿富汗严冬的粮食匮乏以及经济的困窘。美方一边喊民主，一边却无视阿富汗人民的深重灾难。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俄罗斯。新冠疫情之下，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条地铁新线的通车格外的引人注目。对于极寒天气的莫斯科来说呢，在寒冷冬日里开通一条新的地铁线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12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这条地铁线路的开通仪式，并宣布路线正式启程了。这就是莫斯科地铁第3换乘环线，它全长70公里，共设31座地铁站。而其中由中国铁建负责建设的西南段工程全长5.4公里，包括了3个地下车站以及9条的盾构隧道。这也是俄罗斯首次在地铁施工领域引进中国企业。在开工现场的中国铁建工程师表示， 我们不断优化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极寒条件下施工和近距离穿越等多项施工技术难题，然后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耐-35度摄氏度的盾构机，来克服这个冬季施工的问题。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条地铁新线的开通呢，可以有效地缓解莫斯科市西南部的公共交通压力，极大提升当地居民的出行效率，也能够提升整个莫斯科地铁交通的稳定性和通达性。由中国铁建负责建造的3座地铁站呢，其中一座叫做米丘林大街站。这条地铁站的整体建筑风格是为了特意向中国施工者致敬，因此呢，以中国为主题。在施工中增加了很多中国的装饰元素，而米丘林大街地铁站距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也只有3公里。近年来，莫斯科地铁的建造艺术呢，也是享誉中国的网友当中。很多中国游客前往莫斯科旅游，也特意要去坐一坐地铁，感受当年的历史建筑的辉煌和庄重。那么，相信这一条崭新的、有着中国风格的米丘林大街地铁站，未来也会成为一个中国游客的网红打卡地。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经济经历了2020年的危机之后开始恢复了，并且已经超过了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经济状况感觉良好，也刺激着外资的流入。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吸引外资达到了110亿美元，而在2020年还不到一半。那么哪些经济领域能够吸引来外资的高收益呢？而哪些公司又能够满足那些海外投资者们的期待？而哪些行业有不被看好呢？好，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记者刘晶和吴云带来的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区域投资公司分析部部长瓦列里·瓦伊斯别尔格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尽管西方制裁，但是俄罗斯依然未处最佳投资国之列。 他说，与绿色经济和氢能源相关的项目都属于优选方向。其中，俄罗斯工贸部今年制定了提高交通工具生态性的大规模计划，其中特别关注国产生态发动机汽车及电动和氢燃料车。中国在新型的交通工具方面非常发达，各类大型公司能够生产所有的配件。比如，俄罗斯卡马斯汽车厂使用中国配件生产城市电动车，这种车型莫斯科市在积极购买。中国在向生态交通工具生产本土化和设立电动车以及氢能源发动机网络方向投资，这是未来5到10年两国互利合作的领域之一。农产品价格连续2年上涨，推动投资商向该领域投资。南美主要的农业区，比如巴西等国家干旱，使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农产品市场上的问题推高了化肥价格，俄罗斯作为世界级化肥生产和出口国，迎来了新的机遇，农业领域同样具有很好的投资潜力。目前，俄罗斯几乎能够完全满足本国的肉制品和蔬菜的需求。国家制定计划，实现种子自给自足，其中包括之前俄罗斯一直在进口的珍贵鱼苗，这些都需要投资。投资技术产业链，满足从田地到最终消费者的全链条食品生产投资项目也是受欢迎的。对投资商来说，此类项目的诱人之处还在于可发展出口。要知道，农产品出口享受补贴和各种形式的国家支持，制药行业投资也迫在眉睫。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发出高质量新冠疫苗的国家，但谈及扩大生产，满足市场需求却并非易事。因此，新的投资方向是建立疫苗生产企业，将俄罗斯的科研成果变成系列生产。在此领域，与中国合作能够带来很大的效果。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拥有更多的与国际组织协作的经验，非常了解这些机构的运作情况。因此，中国很快在世卫组织注册了本国疫苗。俄罗斯推出的制药2030国家计划，为与中国合作指明了方向。按照计划，要将俄罗斯生产的生命至关重要的药物占有率提高到 80%。 俄罗斯投资蛋糕上的樱桃当属数字经济，数字化始终是优选方向。近几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原因在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根据此战略，为保障安全，国家机构和国企都转而使用国产的设备和软件，但软硬件替换的工作量巨大，需要很多投资，也催生出很多大胆的想法。 2021年，俄罗斯股市收益率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表现最佳。根据年终结果，收益率达到 8.7%， 创下10年来的记录。俄罗斯 ATON 投资公司高级分析师米哈伊尔·嘎涅林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俄罗斯是最被低估的市场之一，这是完全属实的。专家指出了哪些公司增长潜力巨大。 他说，谈及发展迅猛的公司，当属俄罗斯的技术领头者 Yandex 公司。这家公司在积极发展无人驾驶交通工具，此外还有私营银行 Tinkoff， 该企业已经计划走出国门。俄罗斯市场上一些大公司的股票也值得关注，很多属于本领域的精英，比如俄气集团是世界天然气生产和出口最大的公司。另外，卢克和俄油集团股票也相当诱人。 但是 Tinkoff 银行投资部负责人基里尔·科马洛夫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放弃碳氢能源已经成为世界趋势， 因此石油天然气公司价格很难上涨，股票持有者仅希望拿到股息收益。 他说，我们看到冶金业也有类似的风险，但铝产品行业除外。该市场状况相当不错，因电动车生产发展，这种金属未来几十年将是短缺的，化肥领域也在快速增长，因此我们建议购买磷肥农业公司的股票。 那么哪些要素在遏制外国资本进入俄罗斯呢？菲纳姆金融集团股票分析部部长娜塔莉亚·马雷赫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然主要因素是地缘政治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这是我们股票交易十年折价的主要原因，因此进入俄罗斯股本的资本不是长线投资，而是投机性的。投资者购买股票目的是赚快钱并且及时退出，长期看应对经济进行转型，逐渐脱离原材料领域，向技术、医疗和教育过渡，市场上应有更多的非原材料类股票，使这些公司变得更为强大，也更有流动性。 BCS 投资公司股市专家叶甫盖尼·卡利亚诺夫也认为，外部的负面政治因素是投资俄罗斯股票的主要风险。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和欧盟遭遇的通货膨胀，也增加了不确定因素。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俄罗斯央行在通胀目标制定和将清理不良玩家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说，2020年推出的低利率和国家支持将资本从存款账户转往股市和国债市场措施，成为我国经济长线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举措对国内外投资者起到了正面作用。2021年第三季度，俄罗斯从事经纪人服务的从业者人数增加了 15%， 有171万之多，占我国经济活跃人口的五分之一。即将过去的一年，俄罗斯人乐于投资股票，是我国股市上的一大特点。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阿富汗。在阿富汗塔利班重返执政的时候呢，国际粮食计划署的阿富汗地区负责人曾经表示，该国今年冬天将会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他说呢，阿富汗是一个全国多山的地区，加上干旱、寒冷等天气，注定呢今年冬天阿富汗的粮食如果没有外援的话，一定会出现短缺的情况，届时将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但是他还少估计了一条，那就是因受美国的制裁，导致阿富汗的外汇储备70亿美元不能够提取出来，这加剧了阿富汗国内的经济动荡。而阿富汗的全部外汇储备呢，也不过就是90亿美元。12月15号这一天，阿富汗货币阿富汗尼在一个星期里对美元汇率就已经暴跌了 30%， 刷新了阿富汗尼发行20年来的价格新低。民众发现他们拿着厚厚的一沓子阿富汗尼也买不了太多东西。这是阿富汗货币兑换商协会发言人哈吉·吉尔卡对媒体表示，阿富汗尼汇率暴跌的根本原因呢，还是美国政府在塔利班掌握政权之后，冻结了阿富汗央行存在美国的大约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目前他们已经敦促央行要赶紧官印货币来维持该国的汇率稳定。他说，目前阿富汗尼已经到了史上最低的汇率价，我们希望阿富汗尼能够稳定下来，回到以前的价值。上个星期，阿富汗的五大商业银行之一的麦万德银行传出了破产的传言，引发了市场的恐慌，阿富汗尼的汇率开始迅速的走低，货币币值的剧烈波动，加上银行严格限制客户取款数额，更加打击了人们对于阿富汗金融系统的信心。 汇率的持续暴跌又推高了国内通货膨胀，很多基本食物价格飞涨。在首都的喀布尔，很多家庭不得不靠变卖家产来养活家人。这是记者在阿富汗喀布尔街头采访了一位普通家庭主妇哈里达，她说现在的生活呢都是备受影响，一袋面粉现在需要2400阿富汗尼，一桶油需要2800阿富汗尼，只要美元上涨，所有食物都会越来越贵。她说呢，自己不得已已经低价变卖了一些黄金首饰来贴补家用。据联合国的数字显示，目前阿富汗全国的3800万人口当中，有一半以上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今年冬天，忍饥挨饿的阿富汗人将会数以百万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聚焦全球多国的新冠疫情。昨天我们节目关注了英国奥密克戎病毒开始快速蹿升，卫生部门预计未来48小时之内呢，英国的奥密克戎毒株将会取代德尔塔，成为该国流行的主要毒株。而就在这个星期二，也就是12月的14号，南非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总统拉马福萨当天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正在接受治疗并进行了自我隔离。这也是时隔多日之后呢，又出现的一起全球元首级人物感染新冠病毒。过去24小时，南非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了18000多例。而拉马福萨呢，近日对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四个西非国家进行了访问。当地媒体认为呢，奥密克戎的超强传播能力使得总统在密集访问之后很难被病毒幸免。 Now, I have personally really been disappointed in the approach that the rich countries have taken on the issue of vaccines. Firstly, they hoarded vaccines. They ordered more vaccines than their populations required. And when we wanted vaccines, they just kept, you know, giving us the crumbs from their table. And the greed that they demonstrated is something that is quite, quite disappointing indeed. 这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确诊患病之前参加一次论坛的时候，曾经严厉批评了富裕国家囤积新冠疫苗的现象。他说，富裕国家买了远远超出他们人口规模的疫苗以及未来的特效药，但是我们的国家呢，却难以买到足量疫苗，这延误了很多发展中以及贫穷国家的治疗时机。拉马福萨说，他感谢那些关注他身体健康的人，他继续呼吁公众采取所有可行措施，首先从接种疫苗开始，他能够有效地减少重症、住院和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显示，目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有超过65%的人口完成了疫苗接种，而在南非呢，这个数字只有25.8%，而整个的非洲大陆这一数字才10%。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从今年夏天以来，非洲地区的疫苗供应短缺问题有所缓解，但由于面向非洲的疫苗捐助缺乏组织和计划，给该地区的疫苗接种统筹工作造成了困难。拉马福萨在前不久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就痛批富裕国家囤积疫苗的现象。他说，当我们想定疫苗的时候，他们却只给我们一些残羹剩饭，他们所表现出的贪婪确实使人非常失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再把视线转向法国，法国由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引发的第五波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在奥密克戎变异新毒株的影响之下，法国专家担心在明年初法国就会爆发第六轮的疫情。法国公卫学者表示，虽然目前关于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引发症状的严重性以及疫苗抗药性等问题仍在研究当中，但是很明显它的传播性确实更强。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内，奥密克戎感染者会成为欧盟新增病例的大多数。 La dernière semaine, il y a sur 100 prélèvements, il y en a 6 qui sont positifs pour Omicron, et donc c'est en train d'arriver, c'est le début. Et vous pensez que ça va arriver avant Noël, après Noël ? C'est quoi la... Ça, on peut pas trop savoir, je pense. Je pourrais prolonger la tendance en regardant ce qui s'est passé dans d'autres pays. Ça va assez vite. 15 jours, on pourrait avoir arrivé pas mal de Omicron d'ici 15 jours, oui. 这是法国传染病学专家卡特琳·伊尔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了他本人对于2022年初法国疫情走势的一些研判。他说，明年初可能会发生奥密克戎引发的法国第六波的疫情，但是目前影响还很难估计。目前认为呢，奥密克戎导致的严重感染风险较低，但是目前在英国也出现了至少一例的奥密克戎感染者的重症，甚至濒临死亡。他强调必须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并且接种新冠加强针来提高抗体水平。那么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法国防止明年一月份爆发新一轮的疫情。抗击疫情的同时，法国巴黎2024夏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据组织方宣布，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于2024年7月26号在塞纳河举行，这会打破夏季奥运会由运动员和官员组成的体育场游行的传统。不在体育场，而在塞纳河上举行奥运会的入场式，听来确实令人感到别出心裁。法国奥委会表示说，届时呢会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官员、160多艘船在巴黎市中心的奥斯特里茨桥和一个 Pont 桥之间航行6公里，用这样的方式举行一个别出心裁的河上开幕式。而闭幕式呢定在一个叫做特罗卡罗德这个地方，这里有广阔的花园喷泉，可以俯瞰埃菲尔铁塔。总之，2024的巴黎奥运会将会全力打造一个互动分享以及可持续性的体育盛会。除了传统的场馆之外呢，一些久负盛名的旅游地标、建筑遗产、标志性场所都会以创新的方式和传统体育赛事结合起来，营造一个新的观感体验。例如，他们计划在埃菲尔铁塔脚下观看沙滩排球，在荣金院里观赏射箭比赛，香榭丽舍大道上看自行车，大皇宫里观赏剑术以及跆拳道，凡尔赛宫里观赏马术比赛等等。前不久，巴黎也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庆祝2024巴黎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的活动。这次活动当中特意举行了一个马拉松比赛，希望能够让参与比赛的民众来体验奥运选手的感觉。这个赛事呢全程5公里，特意邀请了肯尼亚运动员、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乔格参加。按照主办方的计划，只要能够跑赢基普乔格的参赛者，就有望可以直接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群众马拉松赛的参赛资格。组织方说，此举是为了提高民众奥运参与度，提高民众对奥运赛事的热情。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官方呢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提供2亿欧元资助5000个体育场馆设施，包括篮球场、手球场、游泳池等，旨在让更多的人参与体育运动，凸显全民奥运的精神。另外呢，随着2024巴黎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来临，国际奥委会将会推出首个统一的线上奥运商店。现在呢，这个商店已经开始在网上展示2024巴黎奥运会的官方授权商品，如奥运纪念品和服装等等。好了，各位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好了，我们就下周一这个时间再见吧。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Ryan， 哈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